第38集，突击检查结束，许苏对近来安分的母亲表示满意，没留下来吃饭就回了自己的出租屋。卡宴已经还给了傅玉志，出入都靠步行，他两手插兜叼着烟，跟那些昼伏夜出的夜市摊贩们打着招呼，感到莫名痛快。还没走出这片棚户区，许苏老远就瞧见一个人，只看着背影也知道其条特别顺，范儿特别正，如鹤立鸡群，衬得周遭一切皆成了背景。许苏一眼就认出这个背影，唐义川。唐义川是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公诉处处长，才30出头的年纪，这样的成绩委实令人啧舌。许苏对唐义川的印象深刻，不只因为对方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，实是因为这人长得太帅了。唐义川生着一张拒人千里的清俊面孔，凤眼直鼻薄唇，五官脸型全都无瑕可指，唯一的美中不足可能就是面部神经先天缺失。许苏从未见过这人露出笑脸，或者说从未见过他露出任何浓烈真挚的表情，仿佛舍了七情六欲，把好好一个人生生活成了一尊煞神。许苏也从未见过像唐义川这么官腔十足又恰如其分的男人。现在司法理念是宁纵勿枉，但到了唐义川这里就不是这么回事。他二度获评市里的优秀公诉人，不苟言笑，嫉恶如仇，出庭风格严厉无比，量刑意见一定从重。既是金牌检察官，自然跟身为刑辩大状的傅云宪有过不少正面冲突。曾有过一起官员受贿案，因主体身份模糊与证据漏洞，经傅云宪辩护，一审宣判无罪。而后检察院抗诉，唐义川接手，庭前数次提审被告人，整理出极其完备的补证提纲，庭上又与傅云宪针锋相对，激烈碰撞。虽说最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二审维持一审判决，但唐义川实在是检察官中为数不多在傅云宪面前还能接招过招的。傅云宪也曾说过，唐义川非常难缠。虽说立场截然相反，但许苏对唐义川的印象相当不错，两人私下里碰见过几回。唐义川管他叫小许，他管对方叫唐姐。许苏主动凑上去打招呼，见唐义川身穿便服，便问： 唐姐，你又是来探访孤老的？ 唐义川微一点头： 顺便来看看公厕改建的进度。 包括许家老宅在内，这一整片都是棚户区，苏安娜居住的那条巷子连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，这里倒是有一个叫香榭里，听着无比优雅，里头住的却是这座繁华都市里最穷的一批人，个个如在泥沼挣扎，人生诉求基本为零，也就盼星盼月盼拆迁。其中有对老夫妇，人称葫芦夫妻，生了七个孩子，其中四个先天愚性，没有营生能力，一家九口挤在豆腐干大小的老房子里，搭了一间违章房当厕所。前阵子城管来拆违，被强拆的居民与城管人员起了激烈冲突，险些大打出手。唐一川那天外出进行刑事案件现场勘查，正巧路过这里，简单听城管人员汇报了情况，了解到当地居民的违建普遍用于厕所或灶间，便很快给出了解决对策。 违法违章就必须拆除，但考虑到不少居民家中确有难处，由我来与街道协商。初次租房改建成免费公用厕所，请施工队改造燃气管道。 冷面煞神亦有悲悯之心。唐一川身穿笔挺有型的检察官制服，胸前锦徽熠熠生光。 我向各位保证，一定尽全力，在有限的条件下，解决你们的日常生活所需。 唐一川面容严肃，字字铿锵，一言抽心于釜底。一抬眉，再横的城管也不横了，一转眼，再刁的居民也不闹了。当时许苏恰巧也在，驻足在树荫下目睹了全过程，由衷敬佩。 哎呦，这形象，这气度，这应变能力，服了。 许苏怦然心动了两三瞬，肃然起敬了三五秒。撇开形象、气度与能力，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，唐一川身上这股劲儿眼熟。唐一川是开车来的，黑色奥迪，已经探访完孤老， 正准备回去，便顺道载了许苏一程。上车后，唐一川戴上眼镜，他度数极浅，也就开车和出庭的时候才戴。金属细框眼镜很衬他的脸型和五官，一张原本就极清俊的脸显得愈发孤煞。夜色渐艳，唐一川问许苏：“ 傅律师最近还好吗？” 许苏反问：“ 哪个傅律师啊？” 唐一川目视前方：“ 傅大律师。” 许苏曾听傅云宪潦草地提过一句，唐玉川与傅家老二傅玉志是大学同学，两人是师兄弟，就差了一级。傅玉志在飞速领域混的是风生水起，但弃经从行之后，其江湖地位与他大哥远不可同日而语，确实担不上大律师这个称呼。傅二少爷的正经心思似乎也不在刑事辩护上，他拥有那种最符合怀春少女意淫的律师形象，风流倜傥，能说会道，眼神进了蜜，笑容自了糖，整个人都死甜的，所以这些年身边莺莺燕燕不断，都巴巴的想当富二奶奶。他也曾在许苏面前提过唐一川，两人大学里就有过节，好像还是情敌。三人行必有八卦，听上去像是有一段狗血的往事，充斥着甜蜜与谎言与冰冷的真相。许苏没少腹诽，哪个姑娘会弃唐一川而择傅玉志，除非他瞎。唐一川的开车风格相当稳当，甚至有点超出其年龄层次的老成，不争不抢，不急不徐。黑色奥迪在车流中穿行，静得像条深海里的鱼。唐一川对许苏说：“ 有件事情想拜托你转达傅律师。” 拜托二字令许苏很有些受宠若惊。 有事唐姐您吩咐。 唐一川接着说：“ 市里的检察官要开展培训，有意请傅云先来检察院里上上课。” 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，刑辩律师要提升专业能力，常常请检察官们来做讲座，而检察官们也会依葫芦画瓢把刑辩律师请来上课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矛与盾的传统故事在司法界有了全新的诠释。许苏挺好奇：“ 你们不是不对付吗？” 唐一川专注地开着车：“ 就事论事，刑辩律师不好当，傅律师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，首要原因他的专业能力是首屈一指的，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敬佩。论专业，全国没人比得上傅云宪。” 这话听着窝心，许苏不自觉地露了笑脸。“ 其次呢？”“其次他很聪明，比起刑辩律师，他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。” 唐一川扭头看了许苏一眼，微笑道：“ 这是褒义。”